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，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年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2018中国十大品牌女性20号在京隆重揭晓，百家讲坛的主持人蒙曼，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的协会副主席，全国38红旗手严金秀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节目中心制片人导演，全国38红旗手等著名品牌女性荣膺2018中国十大品牌女性殊荣。钟晓贤呢最近表示，要求网约车平台应加强投诉处理，将有骚扰暴力行为的司机纳入黑名单，采取零容忍。车辆环境部近日发布了通知，提出对非法转移、倾倒固废物一追到底、涉嫌犯罪的严肃惩处，查处一批，打击一批。住建部拟全面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，以结束建筑市场的用工乱象，比如欠薪、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等等。国新办呢最近表示，要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，实现无纸化、零见面、零收费。我国海军舰艇编队日前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了科摩多2018多国联合演习，22号上午顺利凯旋，返回三亚某军港码头。中科院近日获重大发现，基因组水平数据揭秘，中国大鲵至少有5个物种组成，打破了学界一直认为的中国大鲵是一个物种的结论。 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艾嘉所演唱的一首《最爱》，这首歌的作者是李宗盛，他讲述着一生只为一人一段情的爱恨离愁。在1986年发行后，被杨宗纬在《我是歌手》舞台上的演绎而再次走红。在这首歌当中，对于爱情的态度让很多人动容。不知道你从这首歌里听出了哪样的爱恨情仇呢？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接下来为你带来一首张信哲《做你的男人》。 东京、纽约，每个地点，带你去坐幸福的地下铁，散步、逛街、找电影院，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，塞车、停电，哪怕下雪。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，星光音乐，一杯热咖啡，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。让我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。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紧紧的拥抱，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。做你的男人，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。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，告诉过你也知道，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出发，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五飞扬。 在城市里禁止停车的地点还是挺多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很多地方是不能停车的，否则被贴了条罚单喊冤也没有用。斑马线是供行人横穿马路使用的专用通道，在斑马线上停车影响行人通行的行为属于违法停车，将受到处罚。而根据相关法规，设在人行道上的盲道是严禁占用的，如果机动车在盲道停车是明显的违法停车行为，被发现将受到处罚。在一二级马路上，机动车道的黄线内是禁止停车的，如果有驾驶人将车停在黄线内，是最明显的违法停车行为。而一些特殊单位门前，根据需要并经过交管部门批准，设有黄色禁停区，该区域内严禁机动车停靠，如果驾驶人在禁停区内停车将被警方处罚。小街小路内，由于道路通行需要严禁停车，会在路口及路内设施禁停标志，有国标标准和地方标准两种，再有禁停标志路段停车也是明显的违法停车行为。交管部门根据交通通行需要设置了路内和路上停车位，供机动车临时停车使用，但停车泊位偶尔会进行微小调整，部分停车位会被取消，在被取消的泊车内停车也会被处罚。一般来说，禁止路边停车的地方会施画黄边线，停车位施画为白线，停车位如果被取消，原车位的白线会被与地面颜色接近的灰色涂料抹掉，驾驶人如果遇到灰色地线，不要误以为是停车位。还有一般来讲，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停车也是属于违法停车的，所以说出门还是要多选择在正规停车场停车哦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说不尽的雨，做我纷纷扰扰。

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今天都爱听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经国务院批准，7月1号起，我国将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，整车最高降40%。国家发改委等两部门发布了通知，要求严厉打击操纵市场价格、捏造涨价信息等骚扰煤炭市场的行为。商务部和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表示，从6月30号起，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理将在全国推行。中消协近日与网约车企业座谈，要求网约车平台对有骚扰暴力行为的司机纳入黑名单，采取零容忍。工信部通信， WiFi 万能钥匙具有免费向用户提供他人 WiFi 的功能，涉嫌入侵他人网络和窃取个人信息，存在网络安全威胁。最近，中国平安三村工程在广西坡教村和平略村建立样板村，通过村官、村医和村教的资源导入，助力脱贫攻坚。5月25号的20点至26号的8点，因系统升级，北京市购电服务暂停，请市民提前购电。 陪着我一辈子，翻向我所有的酸

中科院近日获重大发现，基因组水平数据揭秘，中国大鲵至少有五个物种组成，打破了学界一直认为的中国大鲵是一个物种的结论。 朋友，你会懂，还用上？ 今天是周四的下班路上，各位好，我是泽林。今天呢，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比较有时代感了啊。互动话题的内容是你的1998年有哪些回忆呢？不知不觉呀，2018已经快要过去了三分之一了。那么回忆一下过去，1998年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还记得当时的音像店老板喜欢播《相约1998》，街道上永远弥漫着温情的味道。那么你的1998年都有哪些回忆呢？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969，点击右上角啊，选择查看历史消息，在每日互动的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你的1998年有哪些回忆。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。

活该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我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你把我灌醉，

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